一派千阳烟灰，有几日出来得战忘不了险，东折关东女山 江山路，不计情人的不欠，在雨里和那宝七里远离火炉，这雨里出兵不战刘禅，我最不是这种的命也， 为是我的几日出来不战，有一桩真不是不敢面前笑听过，白天们两个交战，我弟娘压两逃难的北方罗有心，面子乃我身材万不能过关， 你哪里修得腰间改变你腰间高堂不阻拦， 公子虽然不阻拦，我有脸见怎过关， 有心怎你进皮间，怕你一去就不会还， 公子若肯死脸相，我不天命我的可还， 所以你此路不愿意之间你怎样过关， 所以我虽然路不愿白马家庙你也还， 是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王蓉蓉演唱的京剧《玉堂春》当中的几个唱段，先请听一段西皮散板。

再请听西皮原版《初见面银子三百两》。 Thank you.